谢谢。 嘅離地新聞，大家好，我係 Titus， 我係 Chris。 咁啊，嚟到呢一度嘅時候啦，我哋頭先上一節咧，我哋已經講咗啦，一般西人對於戴口罩，對於呢啲嘢嘅睇法，即係佢唔想，即係因為佢覺得戴口罩係有病嘅人先戴嘅，而唔係我戴嚟防止人哋去傳俾我。嗱，當然咧，其實喺某程度上咧，西人同華人喺呢個立場上嘅分別咧，係有一個原因嘅。因為西人一般嚟講，喂，個政府我自己選出嚟，我自己會監察噶嘛，係咪？咁所以佢對政府嘅信任度係比較高少少，當然唔係話完全百分之百信任啦，嚇。所以所謂陰謀論呢啲嘢喺西方仍然會存在，尤其美國好多添 actually。嗱，但係對於華人嚟講，我哋經歷完 SARS 之後，知道香港政府其實是一個信不過的，因為它的效率是很差的。你再加上就是說你由去年六月開始逃犯條例一路下來，香港民眾對香港政府的信任度是更加之低。 這個信任度呢，我想 再加上他會覺得就是說香港政府基本上是中國政府的馬，他一定會協助中共政府去隱瞞的，所以我們不會相信這個政府，所以無論這個政府說多少話都好， 他不單止不相信這個政府的能力， 而且 不相信他的本身，可以這麼說， 是的， 那個 integrity。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就是說，你當然還有一個距離的問題，加拿大隔過太平洋，香港就一條河而已，所以其實幾個 reason 就是說你香港人 SARS 的過往那個恐懼，再加上距離上的分別，再加上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所以香港人有理冇理，我有病冇病我都一定會 戴口罩。今天發生一樣更奇怪的事，就是連廁紙都要搶啦，就是不會 是信不過中國大陸給你的那堆東西，於是你可以話謠言滿天飛，你亦都可以話嗰啲謠言其實當中亦都有啲真實嘅嘢出現，我聽聞過有啲唔知乜嘢武漢政府獨立啊，嗰啲咁嘅説法都曾經聽過嘅 actually 嚇，即係又或者唔知咩聽講過我唔知聽某個人講啊，去美國的那些由武漢嚟美國嗰啲咧，就若果經過加拿大就用加拿大停留14日。然之後先至落美國，我未聽過呢個説法。 咁加拿大就並不是美國嘅殖民地啊，或者境外嘅領土，唔係咁樣嘅。 係啦，咁即係唔會咯，即係我會聽過就係話武漢撤出嘅加拿大僑民咧，加拿大嘅人咧就會響Trenton 啊，which 係安省一個空軍基一個軍事基地嘅一個隔離嘅一個營區度逗留14日。最所有錢係加拿大政府俾嘅， OK， 咁所以咧呢樣嘢就真係聽過嚇，即係但係呢啲全部係加拿大人，唔係講緊美國人。OK， 嚇講緊加拿大人嚇，咁所以但係其實首先第一樣嘢，我諗我哋講咗西人嘅睇法，但我哋呢邊我哋又點睇咧嚇？因為其實嗱，若果以約克區工校教育局嗰封信嚟講嘅話，其實我哋嘅驚恐唔係冇原因嘅嚇，因為的而且確嗱，你無論點講乜嘢陰謀論、生分禮都好嚇 ，Winnipeg 嗰對華裔夫婦，嗰對嚟自天津嘅嗰對夫婦，唔知運咗啲乜嘢翻去中國。 總之就係帶嘢翻中國嘅時候出咗啲問題啦，係 啦，又出咗問題啦，結果佢哋被炒啦。即係正如我哋一開始我哋讀嗰封信，佢話點解呢個懷疑係始終係揮之不去嘅。 是 based on something 的，是有所根據的，是有理由懷疑， 是有譜的。 即我剛才所說的陳佩斯的律師，我們有理由相信， 是的， 而且他不是老作的， 是的。 你就算說他運回去那些不是 coronavirus 都好，始終是不同另一種的病毒。 總之就是 很 是的。 你就算對加拿大政府完全信任都好，你對中國政府都不能說信不信的。老實說一句，你很難信得過中共政權的。老實說一句，因為其實一個現實就是說什麼，為什麼這個 coronavirus 去到一月初一月中才說突然間爆出來。其實 你明白一件事的，中國政府之前一定有隱瞞，因為今天我其實在網上已經看到 有人貼出一月一號的中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報導，就已經說有八個人被拘捕，因為他們散播這個疫症的謠言。但是誰知道疫症原來過了不夠十天就已經爆到現在這樣了，四百多人死了，是不是還要有境外問題。即是換句話來說，中國會不會其實11月12月有隱瞞呢？我們台灣有一些科學少少，即是介紹科學新知的一些的雜誌，其實都已經 trace 回。其實首先第一樣嘢，個 coronavirus 佢個學名係2019年做開頭，唔係2020年做開頭。而事實上最早嘅一批嘅爆發係的，而且確係2019年大約11月尾12月初已經開始。點解瞞咗咁耐，到而家先至爆得咁大咧？喺某程度上的而且確一個現實就係，你唔喺11月12月嘅時候開始壓住佢，就淨係壓住嗰啲人講佢。而到而家， 嗰個係陳敏嘉被人拘捕嘅。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換句話嚟講，你嚟到而家呢個時候，你先至話同國際合作，心咧，你知梗爽噶啦。OK， 好似今次華春瑩唔係梗爽。 OK， 華春瑩都係嗰班人嚟㗎啦，老老實實。即係你睇到就係話， 忘我之心不息。 即係其實你會睇到就係話，係咯，你睇到就係話，其實佢哋到而家先至壓。即係你唔喺一個適當嘅時候開始壓制個病毒本身，而只係壓制嗰啲 message， 即係 shoot the messenger， 係 啦，即係其實你忙於 shoot the messenger 而唔去壓制個病毒本身，到而家你已經壓唔住啦，根本上你已經過咗嗰個時機啊，根本上就係話，所以你睇到就係話in some sense 係話中共政權喺呢件事上面佢已經有即係已經係做。出現了嚴重的錯誤，已經不是疏失咁簡單。 呢個誠信的問題啦，都係嗰句啦。 嚇，呢個已經係誠信的問題，亦都係佢個處理嗰個手法的問題咯。即係你成日都同人講話，呢個係中國內政，旁人不得説三道四，但係唔好意思， 你 應該認證。 你搞到全球其他各國嘅嘅民眾嘅安危，咁就唔係你嘅內政啦，唔好意思啦。 係呢個已經唔係內政問題啦，呢個已經係即係全球要應，即係其實全球一齊要應付你呢個蘇州市嘅問題，係咪？即係咁樣樣咯。咁當然啦，加拿大政府喺呢一方面係咪到而家係咪即係你話即係我明白加拿大政府 in some sense。他不想製造恐慌的社區，但是不是完全不用查呢？ 你知道我哋今日嘅科技其實都相當先進㗎，係咪先？我哋嘅科技先進到其實你唔需要話真係逐個人去探業㗎，你可以響斯里蘭卡都做到，我哋上個禮拜都已經講咗啦。斯里蘭卡都做到，攞住個紅外線攝影機，用一部電腦，然之後 check 住嗰啲人，嗰啲人嘅温度稍微高少少，你拉佢埋一邊。呢樣嘢你唔使逐個人 check 噶，你都唔會好擾民噶，係咪？你都唔會引發好多恐慌噶。呢啲其實最基本嘅嘢都冇做嘅時候 ，OK， 同埋你會睇到就係話約克區嗰個教育局，我翻翻嚟呢一個 point 就係話約克區公校教育局響叫人唔好戴口罩呢件事上面的，而且確係做得好 overreacted 啊，嚇，你唔能夠怪公眾。都 overreacted 嘅，其實係。 其實講到呢度咧，你就睇下前後兩次呢個教育局出嘅信，以至其他即係一啲家長收到嘅反應咧，你就睇到個端倪啦。其實咧，我哋有陣時睇新聞或者睇時事咧，一定要留意細節。譬如話，一個負責任嘅政府，佢唔希望民眾恐慌，佢會叫你放心，或者亦都有一啲政策去令到呢個社會可以正常運作，一個係一回事。 係。 講到口罩呢一樣嘢咧，你可以叫大家放心，亦都可以叫大家洗手，亦都可以話你唔一定要戴口罩。但係佢叫你唔一定要戴口罩，同你叫你唔好戴口罩，費事嚇親人，係兩回事。 係。 咁一般嘅人咧就未必會喺呢樣嘢就太上心，而呢啲人咧係咩人上心咧？係啲家長本身，因為佢哋尤其是經歷過呢個沙士嘅觸目驚心嘅家長咧，會特別上心。喂！你叫人哋放心，係人哋可能抵抗力強乜啊乜啊咁，佢唔戴口罩唔緊要，但你唔好因為你覺得唔需要戴口罩而叫我唔好戴口罩啊！喂，兩回事嚟嘅喎，呢個係一個好細微嘅分別，咁所以開始會有一啲言論咧，就係話你做乜叫唔好戴口罩啊？你叫人哋唔好戴口罩， 仲要係呢種政策，某程度上相對嚟講反而 stigmatize 咗嗰啲戴口罩嘅人，因為佢哋戴口罩梗係有啲嘢驚㗎啦，係咪？咁我唔戴口罩係我嘅選擇 ，OK， 我冇病，我亦都覺得 OK， 我會比較迎合西方人嘅睇法，即係我冇病，我唔需要戴口罩，呢個係我嘅 belief。 係啊 ，OK。 或者我覺得涼，我著多件衫，你冇理由再問啲問題。 係啦，但係你唔能夠因為咁樣嘅緣故去歧視啲戴口罩嘅人，因為佢哋的而且確有一份恐懼喺處。 佢直頭講到叫人哋唔好喺我戴口罩嘅，費事嚇親人嘅。 係啦，係啦。咁即係換過嚟講，有少少俾我感覺，甚至係有少少此地無銀嘅感覺咯。其實就 甚至可以好極端咁講，如果比著喺其他遠東嘅越位，但係國家比咧，擺明就係維穩嘅手段。係 啦，係啦。咁呢個就呢個其實係唔會令到公眾冇咁恐慌。 嗯， 係會反而令到公眾。若果我哋而家好彩啦，我得5個 case， 安省3個，BC 2個。但萬一真係突然間嚟個大爆發嘅時候， 由下個禮拜俾50波咁，即 係三號， 即係假設 個禮拜三號，即係 touch wood 啦，烏鴉牛啦，冇咩啦 ，OK 啦，即係若果真係大爆發嘅時候，嗰陣時政府就責無旁貸啦。嗰陣時你點同公眾解釋先？ 我依家出邊已經買唔到口罩噶啦。 係啊，冇錯。咁我哋想戴都戴唔到噶啦，根本就係，係咪先？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問題。嗱，當然我唔係想鼓勵陰謀論，我仍然係相信呢個政府，因為呢個政府始終都係民選嘅，始終 佢嘅 credibility 係 OK。佢雖然有偶爾係會有失誤，但係我亦都不至於話懷疑佢依個政府有好大嘅誠信嘅問題喺度。係 啦，所以我唔想去到太陰謀論，但係政府喺處理呢樣嘢嘅時候，佢亦都應該需要喺唔好令到民眾恐慌，同埋真係防疫呢兩樣嘢入面有一個嘅 平衡 喺處咯，而唔係而家即係我覺得其實政府喺防止恐慌上面去得太盡，反而令到那個恐慌若果真係 即係若果嗰、那個即係 Touchwood 嗰個疫病真係出嘅時候，製造出嚟嗰個恐慌可能仲嚴重過而家你唔做咁多嘢。即係其實嗰個問題，我覺得係可能仲恐怖咯。其實就會係，所以我覺得政府其實需要仍然需要做一啲最基本嘅嘢嚇，即係我諗你話 OK 你即係點講啊？要唔要真係停曬所有嚟自中國航班？你見到今日嗰、那個那個 travel advisory 都已經改咗啦，例如 unessential travel 呢啲全部最好唔好噶啦。咁既然係咁嘅時候， 仲有喎、哦，對唔住，我查一查佢，所有個 travel 就係你本來喺加拿大或者其他地方，你如果要去嘅話咧，你最好就唔好啦。依個係第一，依、這個 travel advisory 就係咧就係話喺中華人民國境內人士冇可能嗰啲地方咧，趁你仲有得好好走，你就快啲走啦。呢句説話我先覺得。 是啊，呢樣嘢驚啊，呢樣嘢驚。即係其實係嗱，我已經講到我好幫加拿大政府噶啦，老實講句，但我仍然要強調一點就係話，你既然講到咁嘅時候，係咪應該順唔順手？我覺得其實好順手嘅啫，禁止所有班機嚟加拿大。嚇呢樣嘢其實係即係點講啊？世衛就話反對完全禁止班機飛出嚟啦咁樣，咁但係我大家都知道世衛而家嘅誠信都唔係好高嘅啫嘛。 咁呢啲我哋就先唔好講得太多啦。咁其實大家睇下， 其實都要講㗎啦，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阿譚德塞先生好 appreciate 中國嘅防疫工作， 即係佢你係咪某個國家嘅代言人咧？或者依個傳訊大使咧？可唔可以咁講？ 嚇！即係已經將世衛變成中國嘅衛生部，或者應該更加貼切講 嘅代言人，係 啦，就係、是、呢個衛生維穩部，即係嗰樣嘢。其實你已經即係佢其實喺呢件事上已經係失去咗嗰個 credibility。那個的信用、即是你是不是應該要給即世衛做多一步呢？你都已經出了 advisory 了，其實你禁了所有飛機飛入加拿大，即是中國的飛機來加拿大，我不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咯。 你中國你喜歡說三道四就是你的事，老實說我不給飛機入加拿大，中國加拿大內政，是加拿大內政來的嘛，大佬啊，是不是？ 所以我等看別國干預加拿大內政喎。 是啊。 我等看這樣。 是啊。是啊。即是我不給你的飛機入來加拿大，加拿大內政來的嘛。 不過可以這樣說啦，的而且確可能美國和加拿大，對不起，加拿大和美國或者之前提過的意大利啊，其他國家的國情呢真的有點不同。因為在加拿大咧，即係華裔，即係 華人啦、 華人啦、華裔啦，香港或者台灣或者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嘅移民咧 ，dual citizenship 嘅人咧係好多好多好多嘅。咁呢度嘅所謂嘅橋梁或者 Chinese community 喺好多唔同程度方面咧，同我哋三級政府嘅 politician 呢啲即係選出嚟嘅政客咧，咁的而且 確係千絲萬縷 嘅關係嘅。 係啊，即係所以你其實係好難講，即係當然啦，呢樣嘢就我諗其實我哋自己環社區，我哋自己都要 心中有數 啦，心中有數啦，即係我哋都攞咗加拿大護照啦，係咪啊？咁我哋其實你會幫呢個加拿大政府去支持佢封關啦，亦或係支持。即係話繼續支持中國下，即係俾佢過嚟。因為其實老實講句，最緊要我離開到武漢啦。 其實講嚟講去咧，我覺得咁樣，所以封關呢樣嘢咧，對好多人嚟講係一個即係感情上咧，就覺得説不過去。咁其實即係英文有一句説話嘅，或者譯翻做中文咧，就話你一個好嘅籬筆或者欄杆咧，對兩家人咧，其實都係可以令到你更加可以相安無事嘅乜啊乜，即係唔好因為人哋對你封關而覺得自己好似好唔開心啊！ 即係正如唔好因為我叫你做武漢肺炎，然之後你就啲武漢人就覺得咦歧視你，即係唔係咁嘅？其實好多時候 或者間餐廳坐滿啦，你下次再嚟啦，你就唔該。 即係有好多嘅 睇法，其實好多時候中國人睇得啲嘢太政治化， 同埋 自己嘅 self esteem 又比較低少少，咁所以咧就以為人哋做嘅好多政策就好似係針對你咁樣，其實係冇乜意思咯咁樣，因為其實大家都係想大家保住大家嘅安全咯，其實就係 冇乜好處嘅。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加拿大都唔需要太過，即係政府亦都唔需要太過顧忌嘅嚇，做呢啲嘢嘅時候，即係或者叫某些肺炎做乜嘢肺炎嘅時候，亦都唔需要太過顧忌嘅。 嚇，亦都唔需要叫人哋唔好戴口罩。講真， 係咯， 咁戴咪戴，唔戴咪唔戴咯。咁至多你有時開下玩笑，喂，你戴口罩，你今日著得，你戴口罩唔夠喎，攞著多件褸啊，戴多條頸巾。講下先冇乜所謂，不過就真係又唔需要戴個有色眼鏡，咁始終有傷和氣都無謂啊。 係咯。好啦，咁啊，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最後咧仲會有啲 after thought 嘅喎，咁我哋當然咧就武漢肺炎就唔係全世界唯一發生嘅事情啦，咁啊英國咧喺呢個1月31日咧英國時間嘅11:00夜晚，即係 which 係佢哋中歐嘅時間嘅凌晨咧，就正式就脱離呢個歐盟啦。咁樣咧，跟住咧就終於脱得成啦、嗯！經過三年，係咁喺度爭嚟爭去之後，咁但係當然啦，就唔係 the end of the， 即係成個事件唔係完全結束嘅。 掟咗波之後都仲有好多後續嘢嘅。 係啦，即係離咗婚都要講下赡養費啊、子女撫養權啊、一大堆嗰啲咩嘢。 其實好多嘢咧就離婚之前講掂曬㗎啦，咁但係離咗婚之後，咁仲有啲即係藕斷絲連。 藕斷絲連，始終英國又同呢一個歐盟只係一個海峽之隔啦，咁所以其實雙方之間咧，即係例如呢個貿易協議咧，就要開始傾啦。咁樣咧，而家咧嗰個 situation 就係話，英國雖然咧就冇咗呢個歐盟嘅身份，但係咧佢仍然咧就係要遵即係同歐盟之間嗰啲個關稅、免關稅啊，或者一啲歐盟嘅法規咧，都仍然實施緊，即係進入咗一個過渡期，就去到呢個今年嘅12月31日。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亦都要知道就係話咧，喺呢一刻，我哋大家都即係英國同歐盟咧就開始傾呢個歐盟協議啦，即係嗰個貿易協議啦，即係好似同其他國家一樣。咁所以呢個貿易協議嘅傾談嘅個限期咧，就係由而家呢一刻開始到12月31日。雖然實際上咧，歐盟咧去到3月先至可以傾嘅，因為歐洲議會要過一個類似 direction 嘅一個嘅文件，即係要點樣立場啊 ，something like that。咁但係咧，但係其實已經大家咧就隔住個海峽，已經開始放話噶啦。咁樣阿約翰遜咧，即係英國嘅首相咧。咁就已經喺度話咧，嗱 ，my way or highway。總之咧，嗱，我就好想咧，就有翻大部分80%嘅歐盟貨品咧，就繼續係免關稅嘅。咁但係咧，我希望咧就可以跟住咧就加拿大同歐盟嘅自由貿易協議嗰種方式嚟傾嚇。咁但係歐盟咧就已經講到明就係話，有啲嘢唔可以免關稅嘅喎。即係點講咧？一個例子就係咩嘢咧？例如我。英國做的電話和你歐盟做的電話，這樣就我們至少就是一個 level playing field，即至少成本要一樣，成本一樣的話，勞工法例、環保條例等等這些東西，英國要和歐盟是一樣的，標準的 standard 都要標準， 就不要公我人自 己係啦，咁另外咧就係有啲例如服務行業嗰啲，你英國就唔可以某些嘢就嗰個關稅收得低啲，咁你知道咧英國隔個海峽嘅啫嘛，同歐盟，咁歐盟就會好擔心咧，就話如果英國冇關稅或者少咗啲關稅嘅時候，啲人咪去曬英國啦，嗰啲服務行業，尤其金融行業啊，放三鋪，咁所以歐盟就話有好多嘢都仍然要延伸，都仍然要嗰個法例隔 一隔。 價格咁事實上咧，加歐嘅自由貿易協議咧本身咧，亦都有依個咁嘅條款嘅。雖然話好多貨品都已經係免咗關税，但係其實好多那個法例加拿大都要同歐盟一樣，都要睇齊呢一樣嘢。咁呢一樣嘢咧就其實個問題就係、約翰遜會唔會有少少獅子開大口呢？我又要免關稅，但我又不想個勞工法例啊、環保法例跟你一樣。 個個都係咁噶啦， 即係有少少攞人著數咁樣，即係其實 約翰遜有少少獅子開大口的感覺的，其實在某程度上我覺得。因為因為加拿大和歐盟的距離始終隔個大西洋，所以你話就算互相免關稅，你就算不是完全跟足都仲可以。因為點解呢？因為我唔會我原本想要歐盟的服務，但因為加拿大平啲，所以我去了加拿大。因為歐盟和加拿大始終隔個大西洋，你在加拿大做的事和歐盟做的事始終都不同，但英國就只是隔個英倫海峽，所以其實就是說如果因為英國便宜一點我去了英國，即是現在歐盟最擔心的就是英國變成避稅天堂，那就令到歐盟 搶曬生意， 係啦，搶曬歐盟啲生意， 仲要係一個唔公平嘅情況，即係搶曬生意喎。你話你啲即係你係真係平靚正嘅，你嘅手工特別好嘅，你啲人特別叻嘅，我唔好到説話講啦。 係啦，咁英國當然佢想脱歐嘅目的就係想我自己有我自己法例，即係 my way or highway， 我而家揀咗 highway 啦，已經嚇嚇咁。咁我希望我繼續 highway， 我希望繼續 highway 咯 ，sorry。咁但係，呢樣嘢，呢個世界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噶嘛，即係歐盟其實已經講咗就係話，你唔係會員國嘅話，嗰個優惠就唔好似會員國咁噶啦，即係我唔會去一個高爾夫球會，我租高爾夫球棍嘅錢同一個會員一模一樣，我唔係會員，冇問題係。 咁既然係咁，何必人要收會員費，何必要收會員費咧？ 係啦，咁即係我嚟講，英國究竟使唔使？跟住英國就唔使脱歐啦，係咪啊？即係呢個就係歐盟同埋英國之間嗰個嘅爭拗嗰個 拉鋸， 係啦。當然我亦都明白英國最主要目的就係唔想歐盟啲人係咁以蛇走入英國嘅 ，which is 有好多波蘭人啊，好多東歐人咧就 破水價啦， 係啦，係啦。咁所以先至搞呢樣嘢。其實英國有好多時候，我覺得個感覺就係咩嘢咧？我覺得佢其實有好多時候就係話，我想 make Great Britain great again。OK， 即係想好似當時日不落帝國年代嘅嗰種個榮華，但係其實而家英國已經唔同當年啦。老實講句，即係有好多 英國本身都好多問題嘅。 嚇，英國嘅問題其實都相當之多啊，所以你唔能夠話即係例如移民嗰啲咁嘅嘢，你冇即係有好多時候就係歐盟其實當時亦都好強調，就話你想要呢啲著數，你都要有翻，你都要攞翻，你跟翻我自己嗰條 rules 嚟做咯，係咪啊？咁所以其實就係話你呢樣嘢係即係歐盟個感覺就係覺得英國係喺度攞著數， 揾佢笨， 係啦，揾佢笨嚇。你想揾笨嘅話 ，fine。做翻歐盟會員咯，係咯， 水啦，入屋拜神啦， 係咯，即係其實你知道就係話，歐盟身邊都有啲非歐盟嘅成員國，但係佢哋有好多嘢都其實都跟翻歐盟，例如瑞士 ，OK， 瑞士喺歐盟正中間嗰個位，但係佢可以攞到歐盟好多免關稅嘅條款係咩嘢啊？佢個國會亦都現升。歐盟定立了一個法例，它也都要通過相同的法例，才有得有這個的利益。挪威都不是歐盟成員國的，但它其實很多生產的東西都跟回歐盟 的規則辦事，所以英國在某程度上它要求它要不是歐盟成員國，但它又想拿到歐盟那些著數的時候，我想其實它那個法例上那個自由度其實不是它想像中那麼高，在某程度上就是說，可不可以這麼說？ 好的。今天的離地新聞的時間就差不多了，如果大家對我們這個星期嘅討論有進一步嘅意見嘅話咧，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page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W S 一個字嘅啫，就揾到佢哋嘅版噶啦。咁我哋呢個節目咧，逢星期四香港時間夜晚6:30到7:30，或者多時間 早上 5:30到6:30喺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咧可以去星寨.hk 查詢嘅。咁呢期離地新聞咧喺2020年2月5日。多倫多時間夜晚8:00，即係2月6日香港時間朝早9:00錄影嘅，下星期再見， 拜拜。